冇错啦，佩佩咧都系会在你左右嘅，带嚟咧有温卓光主唱嘅《我在你左右》，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啦。早晨，早晨，今朝早咧嚟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咯噃，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9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年27啦。室外温咧18度，相对湿度87%嘅，相当好嘅一个早上啦，系啦，咁啊，亦都大家要留意，因为今晚咧就会转凉噶啦。咁如果你系谂住今晚会出街嘅话咧，记得早啲带定件衫啦。不过你话，我觉得啦，寻晚咧都已经开始有啲转凉嘅感觉啊。咁当然啦，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如果你觉得真系冻嘅，披翻件厚啲，甚至乎羽绒都需要嘅。呢排真系唔好冷亲。跟住我哋咧有阿里山之歌啊，我哋有系秀兰姐姐嘅歌声。 啊，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系清凉啊，日间天色明朗，晚上咧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哦，原来系听日先转冷，而推迟咗，本身话今晚会转冷噶嘛。咁啊，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咧，天气系会持续寒冷嘅，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嘅，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8%嘅。其实我就麻麻地春天嘅，当然好多朋友觉得春天即系万物即系苏醒啦，然之后咧就有个新嘅希望啦，有啲新嘅朝气啦。点解我唔中意春天啊？我唔中意湿湿淋淋嘅天气啦。有听开我节目都知啦，咁我有啲风湿病痛咁样噶嘛，系咪？即系逢系一转天气咧，啲骨头咧就会快过天文台，准过天文台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就嚟到春天嘅日子咧，就成日觉得冤冤痛痛、冤冤攰攰咁样噶啦。所以咧真系麻麻地。仲有咧，本身我啲头发咧就系天生挛嘅，一遇水咧佢就挛噶啦。呢啲咁嘅毛毛雨咧，无论你吹到几直都好啦，唉，佢都系会挛翻转头嘅。你问我其实喜欢夏天的，因为我觉得冬天穿那么多衣服很臃肿很烦。这个时候我们有欧阳菲菲，她的名曲《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多情爱蜜语重重，轻轻那耳边送，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像柠檬缓缓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好像那鱼儿也双游海中，两旁的椰子树是海浪丛丛，多逍遥其乐融融，默默情意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像柠檬高高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风儿也撩人心胸，我和你不是在那虚幻梦中，多有今夜一深沉，深情比酒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 我咧有呢个青山哥哥嘅月儿像柠檬啊，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冇打算播嘅，不过咧望到即系 CD 上边呢一位朋友真系好耐冇听到佢消息，同埋好耐冇播过嘅歌啊。佢个名字叫做蔡幸娟啊。带嚟有闽江夜曲啊。 船家女轻唱着船歌，随着晚风处处送。 心中，心相依，意相通，对对爱侣情话真浓。夜临摹，湖月朦胧，渔火里落英江中，窗南佳女轻唱这船歌，随着晚风处处送，随着晚风处处送，随着晚风处处送，这晚风处处送，随着晚风处处送。 好啦，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有蔡幸娟主唱嘅《闽江夜曲》嘅。早上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二十九分噶啦。咁当然啦，咧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呢个年廿七啦，会唔会咧都好到忙于办年货啦？啊，同埋咧就系执拾下屋企啦。咁啊，配配紧呢一个礼拜，如果有听节目都知啦，我喺度大扫除紧啊。確實咧，原來一年裏面咧，或者可能係好幾年咧，有啲嘢都冇喐過，亦都即係冇處理過嘅。咁啊，趁住呢一個大掃除嘅時間咧，就好好咁樣執拾下啦。咁啊，當然啦，你話有啲嘢可能好值得紀念嘅，咁啊留低佢啦；唔值得紀念嘅，咁或者覺得可能其實擺喺度，可能幾年都冇喐過嘅，就好似尋日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講斷捨離佢啦。咁啊，可以有一個新氣象咧，就係迎接呢、這、一個。老虎年咧，咁就最啱啦。咁啊，当然啦，你讲迎接咧，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一齐迎接咧，就系五点半钟啦。先听一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德国卫生部长卢特巴克表示，已经有效控制疫情。他在记者会上说，防疫措施避免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广泛传播，联邦政府目标尽量减少危重症和死亡人数，渡过这波感染潮。现时出现高的感染宗数，但已经较原本估计低。卢特巴克又强调，应接种疫苗避免疫情在秋季卷土重来。由于德国的实验室核酸检测能力已超负荷，未来的检测将会优先保障医护人员和老年人。德国增加超过19万宗确诊，累计病例超过900万。德国七成三人完全接种两剂疫苗，超过4300万人已经接种加强剂，超过人口一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在边境的军事部署，西方应该避免制造恐慌。他在基辅和外国传媒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乌克兰不需要恐慌，但乌克兰破落的经济要稳定下来。他表示，不断强调即将爆发战争会导致乌克兰损失。泽连斯基又表示，乌克兰最大的风险来自国内的不稳定。西方指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十万兵力和调动重型武器，声称俄罗斯若果入侵将会受到严厉制裁。俄罗斯扩大禁止进入境内的欧盟官员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由于欧盟继续对俄罗斯实行单边限制政策，支持限制俄罗斯组织和人员，根据对等原则，俄方决定扩大禁止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欧盟成员国和机构代表名单。俄罗斯今次反制裁主要针对个别欧洲私人军事服务公司负责人以及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执法机构、立法和行政机关代表。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向欧盟驻俄罗斯代表团提交相关召回。

小顾燕，夜晚吓怕小燕，小燕惶恐的小燕，雨燕雨燕望着天天边，吹痛情小小顾燕，彷徨雨燕埋头燕，孤单小顾燕，哟的嘞嘿嘞嘿呼，哟的嘞嘿嘞嘿呼，哟的嘞嘿呼的嘞嘿，哟的嘞嘿嘞嘿呼，哟的嘞嘿小顾燕，迷途迷途孤燕，未得归家这小顾燕，夜晚吓怕小燕，小燕惶恐的小燕，雨燕雨燕望着天天边，吹痛情小小顾燕，彷徨雨燕埋头燕，孤单小顾燕，哟的嘞嘿嘞嘿呼，哟的嘞嘿嘞嘿呼，哟的嘞。 记得星期四做节目嘅时候咧，就播放咗好多咧就系卡通片嘅歌曲啦，咁啊，亦都喺社交平台咧收到啊粉丝们咧就好大嘅回响啦，大家都话咧，好似翻去童年嘅时间咁，好多画面咧喺个脑海里边出现啦，咁啊，仲有一位嘅朋友咧话，好想听到呢一首嘅《飘零燕》，好彩我手上有，咁所以今日咧就为呢位朋友咧送上呢一首《飘零燕》啊！主唱嘅咧有蔡丽晶。你问我，其实《飘零燕》我系冇睇过嘅，不过首歌咧我都识唱嘅啊！好多卡通片都系咁。今日咧即系除咗会播放卡通片嘅歌曲之外咧，会播放一啲都系同小朋友有关嘅歌曲吧。讲起呢一首，应该都识唱啦啩。全世界好多版本嘅，香港仲有个主题乐园添。不过呢排就冇得去，听住歌顶住先啦。我哋一齐唱下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世界真细小》。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间相助。人间小得笑，世界真细小，笑笑笑得真奇妙，妙妙实在真系细，声音娇小而妙俏，又有阳光照，兼有朗月耀，良朋同欢聚，相依相对笑，万里难假装，心里情长照，人间小得俏，世界真细小，小小笑得真奇妙，妙妙实在真系细，声音娇小而妙俏，夜里群星照，反照世事妙，奇妙人间乐，我哋乐遥遥，在那人世间愁忙伤。 心里不相照，万里连心路，用爱做。 冇错啦，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有世界真细小，我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嘅。咁啊，当然啦，每次听到呢一个嘅音乐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当然系主题公园里边嘅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卡通人物啦。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咧，我觉得咧每一首世界真细小填咗唔同嘅地方嘅语言嘅时候咧，都要将呢一首歌咧演绎得非常之好嘅。而广东话歌词咧就由我哋阿詹叔黄詹咧就系填词嘅，哇，真系非常之好嘅一首歌曲啊！主唱嘅咧有呢一个嘅四朵金。化嘅，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你会唔会都曾经唱过或者唱过俾你嘅细佬听咧？佩佩就有啦，佩佩仲有一套独特嘅动作配合呢一首歌曲唱俾小朋友听嘅。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笑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儿发嫩芽，大嘴巴。 敏主唱嘅小太阳，今日唔知道有冇太阳咧？望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清凉，日间天色明朗，晚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系点咧？明日天气转冷，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咧，天气系持续寒冷嘅，有几阵雨，风势系颇大。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0%。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曾经有过这个的卡通片呢？ 可否叫嘴巴休息一回，听一听太空的优美梦幻曲的片段，清风吹过，星光闪过他的面，光阴地战好比小鸟伴着它飞向前。失去的昨天，他不愿怀念，许多新发展留待明日发现。星空中转眼间已过百万天，他飞过万万里，只不过一线段，在宇宙探秘，更搜索天边，永没完。 空的优美梦幻曲新片段。清风吹过，星光闪过，他出现，他的衣角轻轻飘过，睡梦中千百年。 千年女王，我哋有露云娜嘅歌声。讲起千年女王，除咗呢一首歌大家好熟悉之外，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啊。 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长长头发，两眼似正光。传说中这个女王善变天，白云样，宇宙极奇妙，永恒是留在你心，热望在你心内燃亮，低声歌唱。 传说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跟住我哋有忍者出现啦，忍。 我的话发型，谈话似千难。 知你仲有冇印象呢一套嘅卡通片呢？我哋有忍者啊，忍者小灵精里面揾到嘅呢一首主题曲，我仲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有啲樽装嘅汽水嘅，咪有啲汽水盖嘅，将佢揼扁佢，然之后咧就批到咧好似啊忍者小灵精嗰个飞镖咁样，唔知道你哋有冇即系做过呢一样嘢咧？不过其实都几危险啊！跟住我哋咧有胡慧康嘅出现啊！ 我拗斗。最怪古怪动物能做朋友，但是遇着小姐好怕丑直黑走，永远不会惧怕妖魔与怪兽。同怪兽决斗要记得找我帮手，激光闪闪火势红红点光直透。同怪兽决斗要记得找我帮手，激光闪闪火势红红电光直透，怪得够妙，怪得有名怪物王子。我拗斗不算反斗，不识得优共受，为人没半自由，愉快最怪古怪动物能做朋友，但是遇着小姐好怕丑直黑走，永远不会惧怕妖魔。怪兽决斗要记得找我帮手，激光闪闪火势红红电光直透。怪兽决斗要记得找我帮手，激光闪闪火势红红电光直透。 他是怪物小王子啊，还记不记得这位小王子呢？ 最怪古怪动物能做朋友，但是遇着小姐好怕丑直黑走，永远不会惧怕妖魔与怪兽。同怪兽决斗要记得找我帮手，激光闪闪火势红红电光直透。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天色明朗，晚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转冷，随即及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天气及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25点，升5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1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2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7，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1.03美元，卖出179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年廿八要洗邋遢，到年廿九又怎可以唞？港台电视31大除夕晚陪你送牛迎虎。特备节目《得心应手年廿九》，有我崔杰彤约埋阿 Fred、郑俊宏、Judas、罗海玲同大家唱歌倾下偈，仲有李成泽师傅讲解虎年生肖运程。《得心应手年廿九》星期一晚8点，港台电视31，热热闹闹陪你食全年饭。 我是香港暖流的原子佩拔斯，想在虎年尋找快乐就要左拥右抱，抱抱你的家人，揽下你的朋友，因为拥抱可以带到别人安全感，还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所以想开心点就要揽多点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在虎年同你苦中作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星期六有我钱佩佩咧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9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年27噶啦，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9%嘅。咁啊，6点钟新闻之后咧，都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星期六咧就有我们熟悉嘅老友记啦，就系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不过梁医生今日讲嘅话题咧，唔单止同哥哥姐姐有关，其实同全世界嘅人都有关。因为咧今日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嘅疫苗啦，讲紧呢个疫苗，大家都系好关注啦。咁近排咧亦都香港呢个疫情咧有转趋，即系严峻啦。咁亦都有唔同嘅病毒咧就系、是、集。 侵襲我哋啦。咁啊，我哋要認識多啲啊呢啲病毒嘅症狀啦，或者呢啲病毒嘅一啲嘅來龍去脈啊等等呢啲資料咧，就更加容易咧可以保護到自己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一啲嘅預防嘅一啲嘅措施啊，唔需要我多講啦。雖然即係都係好沉氣，有時候我哋都會講咧，就抗疫疲勞啊。有时戴口罩都戴到呢真係好猛整啊，係咪呀？咁而家仲话呢要戴两个添，真係好焗㗎嘛，一个已经觉得好焗啦，咁要戴两个更加焗。不过呢你话要保护自己喇，咁焗都要㗎啦，係咪？咁最多上楼梯啊、行斜路啊嘅时候呢行慢少少啦，係咪？咁啊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即係可能喺你屋企呢，咁你就即係尽量就做多啲深呼吸嘅动作啦。咁当然你话系咪屋企就最安全呢？可能都未必系。咁啊喺个 U 型隔水位呢，就唔该就係得闲就倒啲水落去啦。倒漂白水又好，倒咩水都好，都唔好令到佢干啦。咁啊除此之外，你话即係可能返到屋企呢，就要彻底咁样将你嘅衫裤鞋袜、你嘅身体啊等等咧，都要一一咁样去即系清洁佢啦，或者咧就手上边咧都要随时咧准备一樽咧个酒精搓手液啊！我哋继续儿歌嘅时间，卢嘉敏点知小太阳一首咁好听嘅歌咧？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唔系笑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当然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梁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预防针啦。咁啊，讲紧即系大家咧都讲咗好耐啦，但系咧。而家讲紧嘅新冠肺炎咧，系变种嘅新冠肺炎，大家咧又多咗好多个问号。呢、这个变种同以往我哋知道嘅有啲咩分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而家新嘅新冠肺炎嘅变种病毒咧，系叫 Omicron 啦。 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已經變種去到第四代、第五代。咁我諗喺呢度咧，都同大家可能解説下，其實喺外國好多時咧都覺得 Omicron 咧一啲嘅研究數據睇翻個病症咧，係一般嚟講咧比較輕微。 嗯， 我問翻喺外國工作嘅一啲嘅醫生朋友咧，其實佢哋睇到咧佢嘅病人嚟講咧，好多時驗到係陽性反應咧，其實佢哋大部分冇乜症狀。亦都是大部分咧，都喺屋企里边生活，又唔需要入医院。 嗯， 咁点解有咩改变呢？其实呢啲咧都系同我哋嗰个病毒嗰个发展有关系。 嗯， 咁我哋第一代嘅新冠肺炎嘅病毒咧，我哋都知咧，即系怀疑咧系从动物嘅所谓宿体，即系话好似蝙蝠啊嗰啲嚟嗰类，好似沙士咁咧，譬如话佢跳过咗一个动物嘅屏障。去到人類唔係佢應該正常嗰個宿主啦，咁所以咧喺個人類裏面去接觸到呢一啲全新嘅病毒咧，佢會覺得咧喺個免疫系統裏面咧會覺得好危險，咁會製造大量嘅免疫反應出嚟。咁呢啲嘅免疫反應咧，其實咧就會製造我哋嗰個傷害啦，就係對於個肺部嘅傷害。咁其實我哋見到咧係。好似以前沙士同埋第一代嘅一啲新冠肺炎咧，只要睇到嗰個一個好嚴重嘅肺炎，呢、這個肺炎咧，其實係由於身體嘅抵抗而製造好多唔同嘅抗體出嚟咧，導致自己打傷自己個肺部。咁而個病毒點解會變種咧？因為佢開始喺認識人類啦，咁佢會變到咧，佢開始佢嗰個病原體咧，佢嗰個基因咧。是適應佢個新嘅宿主人類，咁所以佢變第二代，佢就會可能會容易咁樣；第三代佢就會再容易啲。咁而家係講緊第五代到啦，咁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基因嘅排列咧，已經較為適合人類裏邊生存。 咁所以係咪因為咁樣？特别容易传染嘅咧，而家咧即系听到啲消息咧，都讲系特别容易感染嘅噃，咁系唔系因为咁嘅原因咧？ 嗱，咁啊，现时咧做咗一啲研究，就睇紧呢个病毒同埋上一代 Delta 嘅分别系咩？咁而家睇到咧，其实喺个医学嘅研究发觉咧，呢个 Omicron 嘅病毒咧，系主要侵袭我哋嗰个鼻膜，即系上呼吸道，而之前咧。Delta 或以前嘅佢个病毒咧，佢主要咧喺嗰个肺部嘅组织，咁所以咧就唔同啦，就话、是、新嘅 Omicron 咧，佢即系个鼻膜里边，咁所以佢嘅呼吸同埋佢嘅打乞嗤会带嘅病毒会比较多啦。 嗯， 即系话如果佢喺肺里边咧，佢要即系、就是、呼吸好大，好多次出到嚟，而一个鼻嗰度咧，咁就会。容易啲咧，系喷咗出嚟喎。 嗯， 少少似咧人类嘅其他感冒嘅疾病。 嗯，嗱咁亦都见到咧，话呢一个变种嘅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咧，好似嗰个感染期咧缩短咗，可能即系你受感染之后，可能几日就已经咧就会发病噶啦，系咪真系会咁样嘅咧？定系其实咧未必嘅，可能咧有啲朋友仔都系无症状嘅，其实你感染咗都系唔知道嘅咧。 啊，系啦，无症状咧都系一个好普遍嘅，因为尤其是如果你打咗疫苗之后咧，因为打疫苗之后佢对个反应会少啲，喺外国嚟讲咧，都有差唔多一半嘅验嘅阳性反应嘅患者咧，佢冇乜病征嘅，因为佢已经系少咗一个所谓即系症状喺度。咁至于其他啲咧，我哋话啊，佢嗰、那个即系感染之后个发病时间比较快咧，因为咧。剛才講啦，即係個病毒嗰個行為啊，即係佢影響我哋個鼻黏膜，上呼吸道咧，佢嗰個發病係早啲嘅，咁所以佢唔使咁多時間去接觸到之後咧，就會喺嗰個上呼吸道喺鼻黏膜啊、鼻啊、喉嚨嗰度咧係即係發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即係五至七日之內咧都會出現嗰個症狀。 嗯，系啦，咁究竟病征系点样嘅咧？即系老老实实，你话同呢个上呼吸道感染咁上下，哇，系咁究竟我点知自己系中咗定系普通嘅上呼吸道感染咧？ 系啊，其实而家嗰啲新型嘅冠状病毒即系 Omicron 咧，佢真系好似普通感冒咁嘅。而家比较多咧，其实 少所謂併發症，之前咧會入院，而家就入院比率咧，咁香港冇乜嘅經驗，唔係太多。其實香港嘅咧，其實現時咧都係好輕微喎。咁亦都有啲咧，其實佢唔喺醫院即係休息，都已經可以好得翻曬。咁外國經驗咧，其實咧只係10%至15%嘅患者咧，佢都要入住醫院，其他咧都係啲輕微嘅症狀，包括就輕微嘅發燒啊，少少唔舒服啊。咁咧，所以其實同其他各類性病毒相似，咁都係咁講咧。其實我哋講緊新型冠狀病毒係一啲我哋叫做冠狀病毒。其實人類都有好多冠狀病毒嘅，只不過咧呢一啲冠狀病毒咧唔係新型冠狀病毒，而係一啲嘅類似我啲感冒嘅病毒啊，普通上呼吸道但仲輕微過流行性感冒嘅病毒。咁所以隨住時間改變或者個病毒嗰個變異咧。其实迟早咧都会变成类似感冒嘅病毒嘅。 嗯，即系话如果你打咗预防针咧，基本上都唔使太过担心嘅，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咁讲啦。其实咧打埋第三针咧，喺外国嘅经验咧，打完第三针之后，那个保障能力咧就系、佢就算染到真系发病，佢个病情都系轻微。咁呢个主要系最大嗰个得益嚟。 咁除咗打针系一个好好嘅预防方法之外咧，咁仲有啲咩预防方法可以做咧？即系当然系咪都系勤洗手，定系我哋成日都讲啦，要戴好个口罩佢咧。而家有时讲紧一啲普通嘅外科口罩都可能戴得唔好嘅时候，嗰啲窿咧就可以乘虚而入啦，系咪咁样咧？ 系而家嚟讲咧，都系咁讲咧，就话呢一个即系 Omicron 咧，佢喺嗰个鼻啊鼻膜里边咧，咁所以个患者如果打乞嗤啊咳嗽咧。嗰、那个病毒量高嘅时候咧，系较为好容易咧，系散过去周围，讲紧可能1.5米至2米之间嘅距离。咁包括咧就系喺短距离咧，都会可能喺即系空气里边流动一个短嘅时间。咁所以如果系有大量嘅一啲 Omicron 嘅个案嘅时候咧，都系少啲去多人嘅地方。去一啲比較空曠地方就安全啦。咁戴口罩方面，多人咧就要識戴個口罩。咁你喺出街都見到好多人嘅口罩就唔冚住鼻哥嘅。咁呢啲都係唔啱啦。就話我哋要戴個外科口罩咧，佢係應該咧都要冚住成個鼻同埋口啦，同埋喺嗰個下巴下面咧，同埋嗰個我哋個口罩上面有個鐵線啊嘛，個鐵線咧要撳實佢，令到咧係可以密封咧。咁就可以減低好多嘅感染。咁另一個咧就係可能戴個眼鏡會好啲啦，即係話有啲朋友唔戴眼鏡咁，咁可能而家咧你配翻一個平光眼鏡。咁咧有啲朋友仔咧，佢喺你面前打乞嗤咧，如果你冇戴個眼嘅保障咧，佢都可以經過你個眼睛嘅黏膜咧，係感染到嘅。 咁即系话，其实讲紧，如果见到人哋打乞嗤同埋咳，最好就有咁远行咁远啦，系咪咁讲啊？ 可以咁讲啦，呢个个人嘅卫生啦。咁另外，当然咧，嗰、那个洗手系重要啦。就话虽然讲我哋有少量嘅可能系空气方面嘅传播啦，咁但系咧，绝大部分咧都系接触感染嘅，就话我哋系掂到一啲嘅病毒，而呢个透过我哋身体嘅地方咧。啲病毒去到我哋嘅黏膜，咁我哋嘅皮肤有个病毒咧，唔会感染嘅，系嗰啲皮肤入边嘅病毒咧，去到我哋眼啊、鼻啊、口咧，咁就有问题啦。咁所以系咩咧？洗手啊，你清洁嘅双手嘅清洁咧，系你如果要去摸喺头嘅任何地方咧，你要即系确保咧，你对手咧系干净，掂完嘅嘢咧，你要洗咗手先至去。抹眼啊、洗面啊、捽鼻啊咁啊。 尤其是咧，你谂下呢个疫情已经系缠绕咗我哋全球嘅人咁耐啦，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开始松懈啊，咁啊可能洗手又冇咁着紧啦，系嘛，咁啊口罩又求其戴啦，咁亦都可能咧啲社交距离咧自己又好似咧就觉得都冇乜所谓啦，咁其实咧呢啲时候先至系最危险啊。 啱啊。咁大家都可能最近听过有垂直传播啦，即系喺个下里边会有垂直传播。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个大家要小心啦，就话其实好多都同我哋使用即系浴室嘅抽气扇有关系。 咁咧，同埋就係嗰啲廚餘咧，咁我哋最緊要咧，而家重新去諗下，啊，你真係要清潔好啦，我哋倒翻啲1:99嘅或者1:49嘅漂白水落去嗰個渠裏面，保持個 U 型格去有水分。咁另外咧，減少用抽氣節嚇，咁呢啲係一個方法咧，即係令到咧係即係少啲同其他呢個大廈裏面傳染到嘅。 嗯，咁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好啦，咁今日呢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喺度呢，要预祝梁万福医生呢就係新年快乐啊，因为嚟緊我哋再见面嘅时间呢就会系呢一个初五嘅时间。喺度祝梁医生呢就係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 係，大家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咁我哋虎年再见喽，拜拜。 拜拜。 一首好熟悉嘅儿歌啊，月光光，我哋今日拣嚟有张德兰嘅歌声，系咪仿佛有好多妈妈嘅影子喺你嘅脑海里边出现呢？黄个钟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要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嘅虎年嘅时间，喺呢度都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进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西方未有顾及莫斯科主要的安全关注，但仍然准备好保持通话。 保持对话。普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安全保障、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普京表示，俄罗斯将认真研究早前美国同北约关于安全保障协议的书面答复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过普京表示，对于北约停止扩张、不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攻击性武器等俄罗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美国和北约在书面答复中并未作出回应。普京表示，乌克兰应该严格遵守明斯克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同乌克兰东部地区开展直接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认为俄军在俄乌边境调动军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拥有军事能力攻击乌克兰。奥斯丁在记者会上表示，现时不相信普京已经作出最后决定，但他明确已经拥有这种能力。奥斯丁强调，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仍然有采取外交手段的时间和空间。奥斯丁认为普京现时有很多选项，包括攻下乌克兰一些城市和重要地区，但亦可能会采取挑衅性的政治举动，包括承认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地区。德国卫生部长卢特巴克表示，已经有效控制疫情。他在记者会上说，防疫措施避免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广泛传播，联邦政府目标尽量减少危重症和死亡人数，渡过这波感染潮。现时出现高的感染宗数，但已较原本估计低。卢特巴克又强调，应该接种疫苗避免疫情在秋季卷土重来。由于德国的实验室核酸检测能力已超负荷，未来检测将会优先保障医护人员和老年人。德国增加超过19万宗确诊，累计病例超过900万。德国73%人完全接种两剂疫苗，超过4300万人已经接种加强剂，超过人口一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座桥梁倒塌，十个人受伤。事发的时候，桥上面有四辆汽车，被雪覆盖的桥面断成数节，一辆汽车完全反转，一架巴士被困在一节断桥上。桥梁倒塌之后出现燃气泄漏，管道随后被关闭，暂时不清楚桥梁倒塌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得知匹兹堡塔桥将会按原本计划到访当地，并谈论美国的基础设施等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天色明朗，晚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转冷，除夕及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1月2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葵涌村在新一波疫情，累计有400宗确诊个案，超过10座大厦、200几个单位有居民受感染，其中3座楼要围封强检5至7日。當中日葵樓在昨日朝早解封，而影葵和下葵樓就會在今朝早解封。新聞天地記者一陣會在現場報道最新情況。 考評局決定取消今屆中學文憑試的英文科考試，有考生說這科原本可以拉分，對取消考試感到失望。有中學英文科老師就指，今屆文憑試考生經歷過去兩年停課和在疫情下上課安排，本身都沒什麼